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千载诗人守谪仙，来从薄地彩云间，江河水斜泥沙下，太伯遗章独墨泉。那么这首诗啊，是启功写的论诗绝句。论诗绝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启功对古人做的诗进行的议论。那么他写的都是绝句啊，有5言的，有7言的，一共写了25首。这首诗呢是第7首，写的是谁呢？是李白。哎，太伯遗章嘛，就是李太伯。那么人家李白说朝辞薄地彩云间，启功说什么呢？说来从薄地彩云间啊，稍微给他动了动。他说千载诗人守谪仙，千古的诗人当中啊，要提起来首先就得说李白。谪仙嘛，人称李太白为李谪仙，这当然是对李白最高的褒奖和恭维了。什么叫谪仙呢？就是被贬谪的神仙。说一般的凡人绝写不出来这样的诗篇里。诗仙呢，李白啊，杜甫是诗圣。但是呢，他的这个诗呢，在启功来看也是有好有坏。江河水斜泥沙下，这个江河下来啊，骑士奔腾，那么声势很大的，大伙儿呢都夸这个水好。但你不要忘了，这不是纯粹的清水，它携带着大量的泥沙，这里也有啊不好的东西。太白遗章独墨泉呢，就是李白的诗啊，您别都读了，捡好的读，要都读完了啊，您就会发现了，他有的诗啊水平也不高。这个古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说杜甫诗啊，10首以内难入，李白诗100首以外易厌。就是杜甫的诗啊很难的， 啊，很深，十首以内难入。你看杜甫的诗，您看个七首八首的不成，还读不透，读不懂。想读明白杜甫的诗，总要在十首以上。当然了，这个十首也是个概念，也不一定就非读十首。总之人家就说呀，杜甫的诗比较深晦而已。那就是杜甫诗十首以内难入，李白诗呢百首以外易验。哎呀，他这个内容啊有的时候雷同，有的时候境界也不高。那么你读一首好，读两首好，读若干首都好，读到一百首以外，李白写诗又多，就觉着啊有点厌了，厌弃了，有这种感觉。那么当然这不是说书的王月波妄加评论，这是启功老先生这么一种看法。您要让我看呢，全好，最起码都比我写的好，我一首啊您就厌了。所以说千载诗人首谪仙，首推就是李谪仙。来从不地彩云间，江河水斜泥沙下，这里边也有泥沙，什么都有。太伯一章独墨泉，那么几句闲言勾开呢，咱们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启功传。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启功在辅仁大学教国文，那么年轻的老师跟上年龄的老师呢，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淘气。那要说起淘气来呀，老师总是逃不过学生啊，是不是？你为人师者，师道尊严，那当老师得有老师的派头，得有老师的谱。那再淘气呀，也没有学生淘气。这个学生呢，也经常的编排老师啊，学生呢给老师呢还起外号。怎么起呢？您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啊平常啊对学生特别的严厉，老板着脸训学生。上课的时候呢拿着那个点名册挨个的点名，那么今天点名你要是不误某，你到了那是二话没有，迟到的或者旷课的那是严加的批评。而且经常啊对学生们说，说你们要是不好好上课呀，到期末呀我叫你们全都不及格。哎，这学生们呢就很害怕这位老师。可是呢到了期末呢，没想到这位老师啊是格外的仁慈。你看他平常这么厉害，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啊是法外施恩，还很宽松，让学生呢全都及格喽。就是你稍微差点的啊，将将的能够够这及格线，让你及格，就是不够这及格线，你差点哎也让你及格喽。嘿，跟他这个平常的这个形象啊完全不符。那么学生给这老师起名叫什么呢？就管他叫啊兽面人心，野兽的兽啊，兽面人心。你别看他呀长得一副兽面，可他有一颗人心，他对学生还真好。还有另外一位老师， 哎呀，平常特别和气，课堂上呢老是笑嘻嘻的，哎，对学生呢也不急不火的，说话慢条斯理的，轻声细语的。但是呢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大批的学生不及格，考不过，就是你将将够及格线的，他也想办法让你不及格了。那学生管这位老师叫什么呢？叫人面兽心。平常啊对学生不错，有一副人面，可是他长了一颗兽心，真狠。还有这么一位老师，是平常也狠呐，是考试时候更狠，平常就凶，到考试的时候呢更凶，学生大量的不及格，那学生管的叫什么呀？恐怕您呢也猜出来了，这位兽面兽心。那么启功呢就说按道理啊，以此论断，应该还有一位人面人心的老师，那就是平常对学生也好，考试的时候对学生也网开一面，啊，让学生基本上都能过喽。但是他问学生是否有这样的老师呢？学生回答，尚未发现。最好的顶好的就是那位兽面人心了，那是最好了。您瞧瞧这学生够多淘气啊，给老师起出这样的外号。那么启功呢实际呢属于年轻教师，比学生们也大不了多少。当时这个文学院的年轻教师啊，除了启功，像什么穆润孙呐、台静农、余迅、柴德庚、许诗英、张宏祥、刘厚姿、吴丰培、周祖墨等等，这都是年轻的教师。这些人年龄上下呀都差不多，最大的跟最小的至多也差不出十岁去。那么这些人的感情是一见师友，就他们的友谊啊，哎，在半师半友之间。那么也是各有专长，经常的呢在一起是高谈阔论，互相切磋学业啊，交流经验。在这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有几位呢就相继的离开了辅仁，剩下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是谁呢？余迅、柴德庚、周祖墨、启功四个人，这留在了陈元老校长的身边，而且经常的呢到这个兴化寺街陈老校长的那个书房去汇报工作啊，请教问题，聆听教诲。那么呢这个说来也巧，有这么一个人偶然呢在这个陈校长的书里边发现了一张啊纸条，这张纸条呢就夹的陈校长的一本书里边了，这上面呢就写着这四个人的名字啊，就是这个启功啊，还有周祖墨、柴德庚、余迅这四位。那么呢这个事儿呢可就传出来了，就给这四位啊起了外号了，叫什么呢？说这个陈校长身边啊有四翰林，那而且戏称这四位为什么呢？为南书房四行走。嚯，这可了不得了啊！您都知道南书房那是皇帝或者说太子读书的地方， 叫南书房啊。南书房行走，一般的都是指的呀这个太子的老师，哎，经常的出入南书房，要不怎么叫行走呢？在这地方行走，哎，这个官儿虽然不很大，但是呢，在这个翰林当中、士林当中，这个称谓啊，很高的，很受尊重的，而且呢，有可能成为帝师，现在是太子师。那么太子要继了位之后呢，那不就成为帝师了吗？您比如说大伙儿都知道的翁同龢，翁同龢那就是南书房行走。后来呢，光绪当了皇帝了，他就是帝师了，啊，很了不起。那么这个周祖墨的儿子呀，在提到了这个四翰林的时候，总是呢把周祖墨呢放在第一。启功说呀，按照岁数排啊，我们四个人应该是这个余逊、柴德庚、启功、周祖墨。余逊比启功大七岁，柴德庚呢比启功大四岁，周祖墨的实际呢比启功还小两岁。启功就说说我们这南书房四行走，或者说四翰林呐，这名声啊还不算坏，哎，这个的大伙儿呢才给予我们这样的美称吧。那么其中呢最大的是余逊。余逊呢他是余嘉熙老先生的儿子。这个余嘉熙老先生啊也在辅仁大学教书。这个余逊对余嘉熙呢非常的孝敬。哎，称得上是大孝子。这个余嘉熙老先生啊，在这个清朝末年呢，还做过京官，哎，做过一任呢七品的小京官。这个清朝灭亡以后呢，他到赵尔巽他们家呀，教这个赵尔巽的儿子赵天赐读书。那赵尔巽也很了不起呀，您知道。那是清末民国很有名的一个人物，那是东北王啊，哎，当过东三省的主席啊。那么咱们前文书说过，尹时恭啊不是拿学生开玩笑吗？哎，让学生逼着他辞职了。他辞了之后，这个杨树达杨先生呢就推荐余嘉熙继任到辅仁大学呢当这个国文系的主任。那么呢，这个余嘉熙对于杨树达先生的举荐呢十分的感谢，他本人对杨先生呢也很尊敬。曾经呢有这么一回啊，这个余逊呢在一篇文章中啊批评这个杨树达先生，批评他什么呢？批评杨先生某处考证的有误。这一下呢，余嘉熙老先生很生气，就亲自带着余逊到了杨老家，让这个余逊呢跪在杨树达老先生的面前当面赔礼。这杨老当然很大度了，就跟余嘉熙先生说，哎呀，这个用不着用不着。那么这个余老本身学问呢也非常的好，是博闻强记。在这个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呢，设立了一个中央研究院，打算呢聘选院士。这个辅仁的老校长陈元呢是评委之一。就当他呀第二天准备要坐飞机到南京去选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的时候，头天晚上这个余逊呢就到了陈元老校长那儿，跟这个陈校长啊是彻夜长谈。谈什么呢？就说他父亲余嘉熙啊如何的用功， 爱看书，都看过什么书，做过什么样的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啊，还都有什么著作。他父亲于嘉熙呀，有什么样的成就和影响等等等等等等。当然了，于嘉熙这个他的这个学问啊和他这些工作呀也确实了不起。那他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想让这个陈老校长啊选他父亲，选于嘉熙，但他也不明说，说陈校长你应该如何如何，他不明说，他就坐在陈校长那儿夸他爸爸，说他爸爸怎么怎么的厉害。那么这个用意呢还是比较明显。陈校长呢当然也明白，陈老校长也不说啊，行，我明白了，你甭管了，这事儿教我了啊，不说。他也不说自己打算怎么办。那么跟这个于迅呢师生之间呢，这彼此就可以说是心照不宣了。那么事后呢，后来的结果果然于嘉熙也评上了，评上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了，而且还请啊曹家琪给他刻了一枚大印，这大印呢就叫院士之章。当然了，启功说这个于老当这个院士啊还真是有实力，是实力所致，大伙呢也都心服口服。你比如说他有24卷本呀，80万字的巨著，就是这个四库提要辩证，这个书啊可了不起，对这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其中的错误和失误做了系统的考辨，并且呢对这个许多古籍从内容版本到作家生平都做了详实的考证了。那么这部书啊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史、文学、哲学以及版本目录学那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个老先生就写这本四库提要辩证啊前后耗费了大约50年的心血。您可听清了，50年呢，倒不是说这50年呢就写这一部书。这当中呢啊也干别的，但是这部书确实耗时50年。启功说这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很了不起。那么你比如说他有一本书叫《目录学发微》，这本书啊很多人都抄，用这个于嘉熙老先自己的话说叫屡抄不易抄啊，那就是让别人抄来抄去的。这位老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在他临终前启功的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他还从抽屉里边拿出来自己的书稿啊，让启功看。这个于嘉熙老先生在辅仁呢还教过秦汉史，但是这篇稿子可不是他写的，是谁写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